香港记者在四川遇袭，有两位自称老百姓出来打完人，然后道歉，由表情做手，角色设计都错漏百出，还要随即被踢爆，原来都是政府人员来的。即使相信当地是没有豆腐渣工程的，都见识到当地的豆腐渣演技和豆腐渣官员。我是星级移民顾问 MJ。 喂，我又是这单、哦、这个汶川地震十周年有这个有线电视记者的遇袭，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呢就曾经书面回应过的传媒，说本港一间电视台的记者是什么事、啊、是遇事受伤。是遇什么事呢？他自己扑亲、为什么会受伤呢？他是不是、在家里切东西的时候不心对他的手指、啊、还是他搭车嗰阵时，瞓喺颈啦，咁啊遇事啊嘛，遇事受伤嘛，啊点解咧？我哋香港嘅官员嚟遇得意嘅咧，遇袭就遇袭啦，你遇啲咩事咧吓？喂，我系强国新闻者 8K， 欢迎翻嚟呢一集嘅强国新闻者。 阿边今日遇事又唔知去边啊？ 系啊，唔知遇到咩事啊？总之佢任何嘢遇事都系白搭嘅，咁就、嗯、喂，我哋讲呢一个好似已经过够讲晒情节噶咯，好多嘢讲，其实呢一单嘢都即系咧，我之前咧同过唔少香港你知好多人真係见外国㗎嘛，即係好多嘢佢就选择性睇唔到㗎嘛。咁我以前呢同啲人讲。 我睇到但外国。 係啦，唔係你都要睇到啊，有啲人就睇唔到㗎。我同佢讲呢话，喂，其实呢成日有啲唔知咩人呢喺度又唔係政府官员，就喺度做一啲政府官员唔愿意做嘅嘢，即係有一啲咁样嘅打手啊、城管啊呢啲咁样物体。佢话冇，你攞证据俾我睇啊。我唔相信咁嘅事，嗰啲系佢哋自己嘅一啲纠纷，系啦，我唔相信政府会揾啲类似黑社会咁样嘅人咧，去打啲平民百姓嘅咁样。 咩占王嗰阵时咧，系咪占王咧？佢话咧有班人咁咧走出嚟打嗰啲学生仔啦，咁我仲记得嗰阵时咧，啲人话。啲人咧路见不平啊，真系即系觉得你班人唔啱啊， 拔刀相助， 霸住条街上揼你啲学生。嗱，我觉得好得意嘅，即系嗰阵时咧，我讲少少嗰阵时啊，即系咧啲人咧嗱，路见不平啦，觉得你占路唔啱啦，就打你啲学生啦、 嗯。 原来咁样系唔咁样打人咧，系唔使拉嘅。 系，仲要阻人揾食最大恶极。我见到嗰阵时嗰啲外字头啊，啲全部都系咁样吹，佢系咁样吹唔紧要啊，即系你明知呢一班即系我自己觉得佢哋咧牛鬼蛇神嚟噶嘛。咁但系咧有啲咁样嘅平民百姓咧，即系佢哋话自己系中立嘅大多数，话我哋乜都唔知，我哋唔识政治嘅咁样呢堆嘢，有佢选择去相信呢一堆嘢，嗰啲先令我痛心。 系啊，咁咧，其实咧，嗱，今集我哋讲乜嘢咧？其实咧，我哋今集嘅话题咧，就系讲一啲，喂，其实咧，我哋差唔多每集强国新闻者都会讲嘅嘢嚟噶。咁、但系咧，我睇一篇文章，我觉得很好嘅。咁咧，佢咧好似咧总结晒近呢，我都唔好话十年八载啦吓，即系可能近呢二十年以嚟，我哋嘅伟大嘅国家，我最尊敬嘅国家，点、样慢慢将我哋改造嘅几大招数。 系啊， 咁系边个写嘅咧吓？ 程翔啊嘛， 系啦，程翔新闻工作者 程翔啦。系咪之前即系佢系遇过啲咩事候嘅？佢系咪好似俾人哋？ 即系俾人揼咯， 系啊， 即系俾啲路见不平嘅人揼佢嘅，又系so-called叫做，咁啊好得意。程翔咧，即系咧嗱，即系好多人咧，即系当然识佢啦。 系 咁或者你咩司乜司乜司乜派物派，都好多人识佢。 系 有啲人咧就以为不知就里啦吓，以为佢喂。你嗰啲肯定系嗰啲苹果记者啊咩嗰啲嚟嘅呢前。其实呢佢以前呢系喺文汇报做副总编辑。即系我讲起都忍唔住笑真系。 当年文汇报未到咁严重。 未到咁严重嘅。咁另一边厢就系呢，我曾经呢小弟即系我听开强国新闻者嘅朋友都知小弟有做过下记者嘅。咁呢我都听见过一啲以前做过文汇啊或者大公嘅朋友同我讲过。真正唔中意中央或者中共嘅，好多时往往就系来自大公同文汇嘅记者。 唔出奇啊， 系啊， 因为更加知道佢哋当中嗰种底蕴啊嘛，当中知道佢哋嗰啲污糟乸仔嘢啊嘛。咁啊，而家呢个文汇报，我记得嗰阵时我印象中，我记得喺六四嘅时候咧，唔记得文汇定系大公，直头系个大本营嚟噶嘛。 系， 即系佢哋系第一个走出嚟谴责呢个中共暴力啊啲咁样嘅嘢嘛。 系啦， 唔知点解之后变咗人面全非。咁喂，讲下讲下呢个程翔，我都好似一段时间冇见佢出嚟公开地去 间唔中都有嘅，间唔中有少少嘅。 系啊，佢都算收敛咗好多。近嚟佢讲咩咧？而家 嗱，咁咧佢就写篇文章，咁我觉得呢篇文章都真系写得不错。 嘅。咁、嗯、就咁我冇理由读晒篇文章出嚟啊。 咁啱啱好成个正确 啊。 即系我哋一人读一句。 一人读一句。跟住我哋我哋第二次都唔使做喎呢个。我哋下集下集都做啦仲够。 咁呢个文章大概讲咩啊？ 咁呢就係呢中共点样好似当我哋无面超人咁啊，咁样改造港人五大招数啦。佢五个方面嘅，即系佢好后系系统嘅写得。咁咧，从思想、感情、语言、行为同埋观念五方面改造香港人咁样样。咁咧就我好弱略咁讲佢呢五方面，即系大概系点样样啦吓。咁你思想上，咁咧佢就话植入呢个反对一党专政就等于犯罪嘅前置思想。 系 啦，咁其实近尤其是近一年半。在啦， 参选啊，嗰啲大概感受到啦，系 啊， 甚至你即系佢某程度上咧，佢呢个意思讲嘅话，其实是一种潜移默化。 系 咁咧，其实咧嗱，可能我同 MJ 咧，或者好多嘅听众咧，都觉得喂，有冇搞错？你咁离谱噶，即系反对一党专政啊，等于犯法冇声。嗱，我哋知嘅， 系 但系呢啲嘢咧，你讲得多咧，我哋自不然会慢慢 避忌啊， 或避忌话慢慢渗入咗个脑度啊，即系有啲潜意识啊，系啊。 嗯，我记得咧，我唔系记得，我系觉得咧，我都几多谢我哋有呢个机会咧去做呢、這个强国生还者嘅节目嘅。程翔佢呢一段嘢咧，我睇落嘅真系觉得心领神会啊！即系啲嘢咧，其实我哋每一日都更加多嘅了解，更加多嘅接触到，即系系啦，之前讲嗰啲咩DQ 啊，嗰啲喺我哋过去发生嘅日子，如果大家即系唔好选择去即系视而不见啊，听而不闻咁样嘅话咧，其实或多或少一定感受到噶。我记得我喺节目。到咗類似係咁樣講過，即係中共咧越嚟越多係擺出嗰個好小氣嘅嗰個姿態出嚟，係啦，就令到大家咧好似要避忌佢咁樣啊，咁樣又唔得，咁樣又唔得，咁樣又唔得，咁樣又唔得，嗰、那個小氣嘅方丈嗰、那個角色，令到你係哇，你樣樣嘢都要記住佢嘅，變咗嚟講，你無形中咧就俾佢呢個無形嘅枷鎖去困住你呢啲自由啊。 同埋另一樣嘢咧，就係咧，即係我係節目前咧，我都即係我準備。避紧嘅时候啦，咁我都同 MJ 提过，就系咧，即系我好觉得就系咧，近呢几年咧，中共呢样嘢，我觉得系好叻嘅，即系我觉得系叻嘢嚟嘅，系咩咧？佢系好中意将一啲观念啊，即系本身可能一啲好大是大非嘅观念，即系例如讲紧好似我哋头先讲战亡咁样样啦，你打人你就系唔啱噶啦，即系打人你就系要即系冇话啱唔啱先，犯法噶啦，即系你 系 要即系被人检控噶啦，咁但系咧嗱，我唔知 MJ 或者各位听众记唔记得咧？就系你嗰阵时嗰班人出嚟打人，咁咧，但系咧就有另一边嘅舆论就 系 话，喂，你阻住条路底打啦，嗱，其实咧呢个系咩咧？系将一个本身一仗好大是大非或者本身系可能一面倒嘅嘢 扭曲。 变咗一种争议，变咗一种争议性嘅嘢，即系本身一件好一件事本身，喂，你摆到明系你错噶啦，你成班社会出嚟打人嗰阵时，喂，咁仲唔系你有问题？佢可以慢慢咧，将啲传媒导向啊，各方面嘅舆论咧，讲到变咗争议性话题， 系啊， 即系跟住咧就会有东张西望嘅主持同你讲啦，社会上嘅争拗咧，咁大家都唔想嘅，咁大家都系和平咁睇 TVB 啦，系咪？ 所以咪嗰阵时日都要有啲咩四点钟许 Sir 啊？嗰啲日日出嚟话犯法，即系令到所有人都潜移默化系啊，佢真系犯法啊咁样。又或者讲翻我哋引言嗰一段嘢嘅时候，其实都有个陷阱喺入边噶。我留意到咧，阿林郑月娥出嚟讲嘢嘅时候咧，佢系有讲啊，我哋香港嘅记者咧，如果喺内地咧合法采访嘅话咧，系唔应该受到呢啲暴力嘅对待。佢呢个障，佢呢个陷阱咧就系摆喺合法呢两个字度啦。 系啦，就呢样嘢啦，就系啱啱 M J 咧就 exactly 讲咗嗰样嘢就系咧嗱，本身喂你个有线记者。坐下房你俾人揼你梗係喂你有搞错无端端揼人咁样、啊、一定会有样即係一开始嗰会咁諗㗎、但係当林郑嗰番说话、合法采访就冇事㗎啦咁呢就会导向咗啲人觉得喂其实。 係咪有非法采访㗎 係你非法采访或者你本身你肯定有问题你先被人咁样对待嘅咁样咁就变咗个争议性啦跟住就会喺嗰啲乜人乜地依家好似收收你皮㗎、即係乜人乜地啊。 佢有其他嘅咩香港之报啊好多其他嘅。 跟住咧就有啲 另一种声音就出嚟话你肯定做错事啲乜乜乜啦，跟住就变咗两个声音喺度拗。 系，然后啲人咧，有啲人咧就分唔到对错啦，咁就哎呀都搞唔清啊，哎呀算啦，唔知啦咁样。我直头知道有更加严，有啲严重啲咧，就系喺啲一啲男司嘅唔知 Facebook page 啊，直头改咗有线嗰张图嘅，有冇睇过啲新闻啊？ 佢点改啊？ 佢改到咧嗰个记者出嚟咧，咁有啲字幕噶嘛，那个字幕就话讲完支那就俾人打啦咁样咯，咁样去改人哋幅图， 即系完全系颠倒咗个是非， 完全系啊系啊系啊， 扭曲事实咯。 Facebook 改图咁，跟住啲嗰啲笔嗰啲我暂且认为男司先啦，即系阅读呢、這、一个建制嘅机器嘅 Facebook 嘅嗰啲读者朋友。真系唔理，真系冇听嗰件事嘅，真系咁样睇完呢件事就觉得哦，原来系咁样嘅，咁啊完全将件事嗰、那个 重心啊， 系啊理解错晒咯。咁然后啊，其实林郑讲嗰段嘢咧，其实就系话合法采访呢样嘢，我当佢今次佢系算系有为香港嘅记者去讲说话，哦合法采访。其实埋下嗰个陷阱咧，就话喂，其实你将来咧，你十个人去采访咧，你可以定义佢边啲合法，边啲系非法。 系咯，同埋有冇话含唔含合法嘅啫？佢又唔系个公众地方嚟噶嘛都。 而呢个定义权喺边个度啊？就 系 喺中国嗰度。系啦系啦，佢又唔系偷入去你屋企嗰度影，光明正大去嗰度影，嗰啲家属都不知几想佢影。咁跟住你知道而家内地嗰啲咁样嘅。依法治国啊，就系所有嘢其实佢就灌咗一个权力落去嘛，合法同埋非法系啦，所有嘢都有合法同埋非法。哦，如果你讲一段嘢嘅，我哋就会定义你呢一段系合法嘅言论定系非法嘅言论，咁跟住你就有冇犯法啦？ 所以咪佢讲晒咯嗱。另外程翔咧就讲啦，嗱思想上慢慢潜移默化啦。另外一样嘢咧，都系思想上嘅，其实都，但系嗰个叫感情上。咁咧，佢举出个例子，咁咧就系讲紧话咧。植入爱国就等于爱党，反党就等于叛国嘅感情混混咁样样。咁咧呢个我谂大家都感受好深噶啦，即系咧依家即系其实呢样嘢咧都唔系第一日噶啦，即系佢系将嗰个党国不分啊，所谓 系 啦。咁即系总之咧，你反对党咧就反对国家，咁呢个都几十年都系咁。但系呢样嘢慢慢更加深化咁解。 我估香港嘅听众吓，尤其是我哋强国三人车嘅听众咧，就应该清晰嘅。即系譬如我而家问阿伯奇，你点样为之乜嘢为之爱国咧？ 爱国就系我唱国歌嗰时候我喊咯， 嗰个系表面上啦，嗰个系浮夸上啦。即系我听过一啲比较我认同嘅讲法咧，就系即系国家系一啲民族啦，可以系嗰个文化啦，可以系你认识嘅土地啦，嗰个大家嘅同宗同源，大家有同样嘅祖先啦，呢一啲系民族。咁而家呢个政党咧，只不过系呢一刻呢个年代，由唔知1921年到。而家呢一刻去领导住呢一个民族嘅政党，咁而呢个政党喺好多嘅世界上咧，其实系不断可以改变嘅。我用啲例子，你个大厦嘅业主立案法团，哦，今年呢一堆人做得好嘅，咁我哋咪俾佢去管理住大厦嘅嘢咯。哦，下年哦换届啦，觉得系咪需要换个啲人，或者我成班嘅嗰个立案法团嘅嗰个成个架构都换晒，佢都系可以嘅、 大马60年嘅都变啦， 系啊系啊系啊， 咁 啊 几廿年系咪先？真系马来西亚仲有。架放啲人边， 咁所以我唔会觉得香港香港啊，我唔会觉得香港嘅朋友啊，尤其是系听众会混淆爱国爱党。不过我知道系好多人都开始向紧呢一个方向啦，即系想去咁样洗，但我觉得难嘅。 同埋咧，思想上咧吓，咁咧嗱，有两边厢嘅，爱国爱咧，就反而可能真系难啲。另外一边厢就恨咧，就恨都唔会恨中国啦，就慢慢灌输恨一啲外国嘅国家，即系你美国啊、日本啊。即系咧，我觉得咧，反而咧嗱，我觉得佢嗰种灌输真美国嗰种态度咧，可能啱啱咁啱线又美国出咗特朗普啦，即系佢比较夸张啲啦，表情嗰啲，又令到咧真系，我觉得近年系多人真美国噶，我感觉。 哦，咁啊呢样就。就又未到争嘅，即系有少少嘅竞争者、竞争对手咁样 啦。即系或者，即系心理上你觉得啊，有少少讨厌嗰个国家。我觉得近年有唔少人系有啲咁嘅思想，尤其是老一辈。 系咩？我有认识好多嘅更加多嘅内地朋友咧，其实佢哋知嘅，即系知道呢一套就话哦，美国系点样，日本系点样。我尤其是而家我认识90后、00后咧，其实多咗人去开始觉得仇恨系冇乜帮助嘅，即系都唔好咁。 爭，日本啊嗰陣時打仗有啲咁樣，其中一啲問題喺度。咁但係佢都知道咧，其實係用一啲民族情緒咧，令到佢中意而家呢個黨，而不過佢哋係唔出聲咁解。所以我相信呢個洗腦應該係越嚟越難做啊！隨資訊科技發達， 係難做嘅，但係即係佢。佢做咧，佢就用呢個套路去做噶啦、即系例如，即系大家各位听众咁样，可能留意睇开新闻，尤其是 CCTVB 嘅新闻咧，咁、咧就永远咧讲出外国咧都系唔科好嘢嘅，唔知点解、 喂，你寻日有冇睇啊 CCTV 新闻？ 做咩？ 我冇啊，我因为我系咁睇 Now 同埋有线咧，我好想知佢。 好少睇 CCTVB， 我间中会立咁去望下，但系唔系，我唔会日日望住佢。 因为今日咧特登去睇下东方向嗰个报纸咧、就冇乜点讲记者嗰单嘢啦，直头唔见。早啊！个新闻 冇发生啊，假 咁我好想知道 CCTV 点样爆发咁样啫嘛。如果你有睇嘅话， 哎呀，等我留意一下， 等我又翻嚟睇下先。 唔系可能系讲一个记者咧，系 打事咯，又系 唔系预唔系佢系首先佢系揼咗嗰班人一身先嘅。咁、跟住咧预示唔少，跟住咧即系有人咧就佢哋抵抗啦，即系自卫啦，嗰啲当地嗰啲人。咁跟住咧嗰个记者唔小心扑亲就跌亲，咁咪预示咯。 或者系家属围住佢，咁嗰啲有两个武警咁样嘅人物咧就见到哇好大件事，惊佢有生命嘅危险，救佢出嚟。喺救佢出嚟嘅途中咧就唔小心撞到即系啲家属啊路啊啲咁样嘅嘢啫。 系啦，咁咧好啦。 讲翻情场嗰段， 讲翻， 我觉得我之后佢讲呢一个比较重，同埋而家应该做得比较好嘅就系语言上面啊。 啊，语言上边咧都上集都有提过啦， 系啊 ，Win 吓，咁就讲紧喺语言上边咧就慢慢去同化，系咪同化？ 甚至系我哋咁高警惕性咧。其实我哋都不知不觉用咗好多嘅内地用语啊， 咩打咗 啊，系啊，即系嗰啲概念喺我哋已经系密不可分啊。 哎呀，咩方方面面啊， 系啊，咩原念啊， 系原念啊，原念都未必系，原念都未必 都系喺地嘅， 系啊， 即系上纲上线啊， 上纲上线一定 系啊，呢啲越嚟越明啊，以前我哋点会无端端上纲上线嘅啫，而家越嚟越明啊，即系呢啲已经喺我哋面前发生紧啊， 系啊，咁同埋。即系好似上集你同阿 Win 即系都有提过，喂，其实依家咧嗰啲教育上啊，我都记肯定嘅，其实我依家咧过咗十年后或者十五年后咧，有一个香港土生土长小朋友咧会对住我讲普通话，我都有晒心理准备。 吓，咁梗系有啦， 唔系，即系佢系用主要嘅语言，即系佢系平时倾偈同我讲普通话。我意思系 土生土长，你计唔计嗰啲单双飞？ 我真系计一个香港人嘅子女， 系 咁跟住即系两个都系即系可能同我哋一样喺香港长大、香港出世，咁但系佢子女就对住系、MJ 叔叔，你怎么样啊？咪即系嗰啲啊？ 哦，十年内应该唔会发生嘅。 我觉得，因为咧，我就成日见到咧，嗱，呢个我亲眼目睹嘅，系咧，我真系成日见到依家着住校服的，唔知各位听众或者 MJ 你咧有冇留意？好多着住校服嘅学生，即系未必好大个，可能初中或者小学尾咁上下大个啦。佢哋互相倾偈咧，系用普通话嘅。 有， 系啊。 有啲因为越嚟越多嘅新移民嘅后代啦，咁你好自然㗎嘛，即係几个人识讲几个人入面有一个系唔识讲广东话嘅，佢就识讲普通话嘅啫，咁大家为咗迁就佢啦 ,Fanny 啦，咁都会就佢讲普通话。 识讲普通话呢个读书喎。 咁总有咁嘅人囉，係呀，有啲学校亦都系即係 因为我觉得系真系推崇呢、這个啲学校普通话。推崇普通话， 我谂啲家长尤其是香港 啲观念、啲风气 香港啲怪兽家长就醒嘅，都即系英中仲系有个名气喺度嘅。 系你讲英都好啲啊！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即系佢哋英文跟住广东话跟住普通话呢个排级都仲喺度。不过你话佢哋重视咗普通话，令到个小朋友都会识讲普通话就有，但系佢话佢主要净系识讲普通话咧，我相信暂时唔会啊。 我估因为慢慢咧，另外一个趋势点解？即系我问过。啲人嘅点解会咁咧？就系咧，依家啲十零岁，就尤其是十四、五、十三、四嗰啲咧，系兴迷大陆明星同埋迷大陆嘅综艺节目， 系、哦、啊， 即 系 嗰啲。所以咧，嗱、 啊， 即系等于我哋细个，你迷日本，虽然我哋唔识讲日文，咁、但系都会扮晒讲几个日文咁样噶嘛。佢哋迷咗一样嘢咧，就会中意咗嗰种语言沟通或者讲嘢啊，咁样会慢慢。倾向咗一样咁， 系都有，系咁啊！希望佢哋即系多啲，咁应该要叫佢多啲睇韩国嘅节目啊，虾韩好过虾呢个就中国嗰啲。 系啦，咁就嗱，另外咧，阿程翔先生咧就讲另外一样嘢，就系行为上，行为上就系、 其实就好简单嘅、嗯，就系讲紧话，即系或者好热门嘅，好直接就系讲国歌， 嗯， 国歌法，即系佢规范你嘅行为啊嘛， 嗯、 即系行为上慢慢，即系例如你奏国歌嘅时候一定要肃啦，严、 嗯、 肃态度乜乜乜咁样样，咁、 嗯、 一个规范嘅行为，其实头先咧。有啲你有啲夹杂嘅有啲 point， 例如你学校入边，嗱、 嗯、 我听讲过啊、 嗯， 有啲学校咧系、 嗯、 慢慢开始唔中意啲人，唔中意呢啲小朋友讲广东话，系规范你啲小朋友喺嗰个学校入边系不可以讲广东话。 我希望呢啲系留言啦、啊、吓。 唔系留言，系事实嚟、啊，真系事实。啊、我听，因为我知道我不少朋友都帮啲小朋友搵嘅小学、中学嗰啲咧。我知道系有啲学校系咁样样，即系当然唔系话好多， 系 有嘅，但系真系有。 咁呢啲嘢就绝对一个犯错啦。咁所以咧，程翔呢一个文章入边咧，佢最大嘅其中一个点咧，就系佢攞咗啲好多嘢嚟比较啊，即系好冇办法啦，攞咗英国嗰阵殖民地嚟比较。咁如果而家嘅方法咧，我唔知系啲官员嘅问题啊，定系嗰个中共。嘅处事方式问题，你如果想人哋尊重你嘅国歌，你如果想人哋尊重你嘅文化，尊重你嘅党嘅话，你用你嘅文明，你用你嘅做事手腕方式，去令你由心觉得尊敬去尊重嘛，而唔系用呢一啲咁样洗脑啊、文字监狱啊、方丈小气啊、讲普通话就系好，讲广东话就系犯法呢一啲咁样嘅监人系乃后呢啲咁样嘅文呢咁样嘅做法咧，嚟去逼人哋咁做，反而咧我觉得适得其反。所以程翔就话佢呢啲五大招咧系冇帮助不得止啊，仲系反而掀起港独嘅思潮。 系啦，有一个咧好重要嘅，我都时间有限，我都快快速速讲咗佢，就系佢第五个 point 就讲观念上。我觉得喺呢五样嘢咧，观念上一样嘢系最攞命啊。就系讲紧点解为之最攞命咧？点样观念上先？就系讲紧话咧。好简单，矮化香港，抬踩低香港， 系 抬高大陆， 系 即系讲，嗱，香港当然有好多好即系比较停滞嘅地方，或者唔好的地方，一定好多，一定有嘅， 系 咁。但系问题就系、是，无论系媒体、传媒或者我哋特区嘅官员，不停喺度讲话，依家大陆点点点啊，嗰阵时梁振英讲香港要学深圳啊，又或者讲紧话，香港依家有几落后，大陆依家有几发展啊，甚至你电视台啲传媒，咩大湾区透视啊，咩类似嗰啲、全部同一个 action，就喺观念上同你讲，喂，其实咧 国家就大啦， 国家系进步， 系啦， 香港就系相对比较落后或者停滞啊，所谓咁咧，所以咧。就令到啲人佢向心力咧，就慢慢傾向咗喺大陸。 係啊，我又好由689到而家嘅林鄭月娥，好耐未見過一個真係幫香港人講嘢嘅特首或者政府官員。 林鄭特首咧，佢近呢幾日先講話咩？我哋香港咧應該要考慮，我哋唔應該考慮香港利益為先，我應該考慮大灣區利益為先。嗱，因為林鄭講啊， 嚇689都咁講，以後冇香港人，以後只有大灣區人。 系啦，咁咧同埋咧，所以以下一个总结咧，即系我觉得程翔一个文章写得好好，即系各位听众咧就可以即系search 嚟听下。咁咧，我觉得咧都点讲好咧，都有一个总结，就系咧近排一个官员讲一句说话嘅。佢嗰个律政司嘅官员咧，即系律政司嘅官员就讲一句说话，我觉得佢讲得几重啊。我唔知佢真系咧鬼拍后尾枕，佢讲乜嘢咧？中国是香港的宗主国，即是什么意思呢？香港不是殖民地咯。 但殖民地都有，都英国人都殖民地，但不是这样的嘛。 为 什么争这么远？ 不是这样，不是，其实英国呢对一些非洲，即是想当年，即是可能100年前或百几年前，对一些非洲的国家都是用这样的 policy 的。咁我们一些香港的蛮夷地方是用这些咁嘅政策嘅系， 起码系啊！嗰阵时啊，我唱国歌都仲可以个个揸住个兜，个个揸住个钵咁样啊！我都唔觉得咩咁尊敬，就算系唔尊敬咁又点咧？都未至于话要犯法啦。 今年世界杯啊，我已经听唔到李克勤唱球迷嘅预计， 应该听唔到啦。 好啦， 今次时间差唔多啦，下次再讲。 拜拜。